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事情的发展果然朝汉武帝所期望的那样，铁面无私的忠君以硬对付年少的软弱越王赵兴，而少女杀手安国少姬以软来征服强硬的烙太后。结果忠君和安国少姬不负汉武帝的厚望，双双告捷。按理说呢，事情到了这儿已经毫无悬念了，南越已经是煮熟的鸭子，飞不出大汉的手掌心来。应该说汉武帝对赵兴和烙太后两个对症下药，时机把握得非常好，可谓是药到病除。可是百密一疏啊，这一次汉武帝大意失荆州，却漏看了一个人，吕嘉。这个吕嘉绰号千年老二，千年老二的绰号源自他是南越的三朝元老，一直位居相位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，所以称他为千年老二。吕嘉为了在南越打造吕氏春秋，他做出了这样匪夷所思的规定，说白了就是两个凡事，凡是吕家男性都要娶王室的公主为妻，凡是吕家的女性都要嫁给王室的阿哥为妻。吕家这样的做法虽然苦了吕家的儿女，但却让南越从此多了一个谈虎色变的词，吕氏天下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这个被汉武帝小看了的吕家很生气，后果就严重了，严重到使得汉武帝精心布置的搞定南越两步走计划产生了变数。因为昔日情郎的到来，急着再续前缘的烙太后几乎是想都没想，就对汉朝给出了16个字的承诺式的答复：废除边关，位列诸侯，三岁一朝，年年进贡。简单的解释一下，这16个字就是废除和汉朝的边关，愿向汉朝称臣，地位相当于汉朝的诸侯国，三年去大汉首都长安朝拜一次，年年向汉朝纳贡。忠君接到烙太后的答复，一向严峻冷漠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。他哪里料到，就在他火急火燎打道回府向汉武帝邀功的时候，南越国马上就遭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。挑起变革的人自然离不开吕嘉，原因很简单，他对烙太后的卑言屈膝卖国求荣之举表示不同意，并且对烙太后提出了收回成命的请求。那吕嘉在南越是什么人物啊？说出话的分量自然重于泰山。这下烙太后也是骑虎难下，他对汉朝的公开信已经发出去了，吕嘉让他收回成命，无异于让他自己打自己的脸。于是他硬着头皮给吕嘉做出了回复： 成命一出，覆水难收。吕家什么时候碰到过这样的钉子？就这么的和老太后决裂了。当然，吕家在决裂之前，还对老太后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说。与其说是劝说呀，不如说赤裸裸的威胁更恰当。只有一句话，望三思而后行。面对吕家肆无忌惮赤裸裸的威胁，老太后颜面扫地，于是决定上演新鸿门宴。聪明的老太后怕吕家不给面子，推脱不来，还特意找了一个借口，宴请汉使，请你作陪。眼看自己的威胁起到了效果，老太后有回心转意的迹象，吕家心里头的气也消了一大半。可即便如此，去还是不去，对吕家来说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。去，或许可以从老太后那儿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但这不是一场鸿门宴吧？要不去，一来是一种示弱，二来老太后设宴招待汉使，看得起自己才叫自己作陪的，不去也找不着理由拒绝呀。思来想去，吕家最终做出决定，不管这次老太后设下的是不是鸿门宴，这场宴会他是去定了。《三国演义》当中关羽单刀赴会的故事，想必很多人都耳熟能详。殊不知早在三国之前的汉朝时期，吕家上演的单刀赴会同样是精彩纷呈。当然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关羽赴会其实也不是一个人，是带了周仓和八名勇士，而且还有他的儿子关兴带了兵马在江对岸待命，准备随时接应。在关羽、周仓、鲁肃还有关兴的联合表演下，才完成这单刀赴会。而吕家不是傻子，他的单刀赴会自然会考虑到自己的安全问题，于是找了个为了使汉使安全为理由，让自己的弟弟带兵荷枪实弹地在宫外进行巡逻。下面就来看看这场旷世的新鸿门宴吧。因为有弟弟带兵在外边做后盾，吕家赴宴的底气十足。他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大殿，甚至都不跟这次宴会的主人老太后打招呼，就目空一切地坐在了首席的位置上。那么宴会的另一主角之一汉使只能屈居次席了。随着一些重量级官员的到来，宴会就开始了。可是宴会开始以后，在场的众人都只是默默地喝着酒，场面安静得有点可怕。来来来，喝完这杯还有三杯。老太后站出来，打破了压抑的气氛，举着杯对吕家说：哦，不不不，喝完这杯四大皆空。面对太后的主动敬酒，吕家虽然骄横惯了，但也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，心中的气势自然矮了一截。只是他自己知道酒量有限，不敢接老太后的三杯，只接一杯。老太后眼中突然射出一道寒光来：举世皆清你独浊，众人皆醒你独醉，为何？这吕家的心中一惊啊，一股寒意直涌心头。老太后也不再拐弯抹角了，直奔主题：南越归汉，利国利民，乃千秋万代的大好事，众人全都赞成，为何只有丞相一个人反对呢？我吕家的手一抖，只听见啪的一声， 握在手中的酒杯就掉在了地上。安国少季听到酒杯响，本能地拔出汉朝符节，是直奔吕家。你想干什么？吕家却临危不乱，厉声喝道。安国少季本来是按老太后宴前定好的暗号，他摔杯，他就拔出汉朝符节，用降龙十八棍当场解决吕家。哪知道安国少季在宴前听说吕家的弟弟就带着禁卫军在宫外巡视，心里边的底气就不足了。吕家这惊世骇俗的狮子吼，那根原本要挥向吕家的汉朝符节，竟然对向了地上那些破酒杯的残壳，并且说了一句话：这酒杯的质量也太差了，吕相国好好的握在手上，怎么说破就自己破了呢？吕家想不到安国少季会帮他解围，帮他圆场，当下握着安国少季的手连说缘分，就差没磕头跪谢了。面对这始料未及的一幕，一旁的老太后气得差点没吐血。但是气归气，她一个妇道人家手无缚鸡之力又能怎么样呢？虽然喝了不少酒，但吕家的头脑还是清醒的，他感觉到了情况不妙，因此在握完安国少季的手之后就说了一句肚子疼，然后也不管老太后答应不答应，就来了个擅自离席。眼看吕家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就要开溜了，急得老太后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她不甘心让到手的鸭子飞走了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，抓起身边的一根长矛，对准吕家来一个最后一击。这一下子如果能把吕家来个一毛穿心，那倒也罢了，如果只是给吕家弄点皮外伤，或者说来个擦身而过，那么老太后的阴谋就会彻底暴露，等待她的将是一场暴风骤雨。赵兴眼看着母后要做出傻事儿来，一个饿虎扑食，紧紧地抱住了老太后，这才使得吕家扬长而去。吕家的单刀赴会画上了一个句号，结果老太后非但自己赔了酒水钱，而且弄了个打草惊蛇的下场。吕家从悬崖边上走了一回之后，心有余悸的他对目前的局势进行了分析。赵兴并没有杀他的心，安国少季是个窝囊废，剩下的老太后孤掌难鸣，所以说呢，自己暂时还是安全的。于是吕家选择了忍一时的战略方针，并没有立马和老太后撕破脸，而是先从弟弟掌握的军队当中调了一部分保卫丞相府，然后又托病不再入宫，大有夺进小楼成一统的架势。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安国少季眼看把事情弄砸了，惶惶不可终日，他只好把南越国的情况飞马传到了汉朝廷。接到安国少季的急报，汉武帝是怒不可遏，于是怒极了的汉武帝也不顾堂堂一国之君的身份，破口大骂安国少季没用，只把安国少季祖宗十八代骂得差不多了，这才叫一个人来为他分忧。被汉武帝招来的人叫庄参，汉武帝丢给他2000人马，叫他去协助老太后摆平南越的内乱。可是汉武帝没有料到，他钦定解忧的人非但没能给他解忧，反而给他增添了新的忧愁。 因为庄参面对这个在别人眼里可以一举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，非但没有马上去立功，反而是废话连篇。陛下，您是叫我去谈判还是动武？以目前的南越局势，你还想做陆贾第二吗？汉武帝一向是动武派，对庄参的提问是眉头微蹙。庄参又很不识时务地问了，如果是以友好姿态去谈判，带几个人就够了，如果去动武平乱，这2000人根本就不够啊。对话到此结束，汉武帝没再给庄参任何交谈的机会，直接让他回家抱孙子去了。庄参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一举失去了建功封侯的机会。一个庄参沉下去了，而另一个叫韩千秋的人又浮出了水面。韩千秋曾担任过冀北王的丞相，眼看机不可失，马上来了个毛遂自荐，臣愿带300人到南越取吕家的首级来见陛下。汉武帝对韩千秋的勇气大为赞赏，马上就批准同意，给了他2000精兵，并且还配了一个颇为重量级的副将烙乐。这个烙乐是烙太后的弟弟，汉武帝这样安排的目的自然是不言而喻了。可是呢，汉武帝这次动武却把犹豫不决的吕家逼上了绝路。吕家听说汉军大兵压境，立马又找到弟弟，两个人就目前局势进行了紧急协商，达成了共识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公元前112年，吕家和弟弟率军在南越宫中发动了政变。政变的结果是，毫无兵权的烙太后赵兴以及胆小鬼安国少季全都死于乱刀之下。吕家发动宫廷政变以后，马上给出了理由，国王年少无知，而烙太后原本是汉人，只图眼前利益，哪管我南越国的前程，本人身为南越丞相，有责任有义务铲除国贼，别立四主，以保我南越世代相传。另立的四主是赵英奇和南越籍妻子所生的儿子赵建德。吕家发动政变，竟没有一个人对他的喋血行动站出来反对，而吕家平定南越内政之后也没松一口气，相反，他将面对韩千秋和烙乐的兴师问罪。话说韩千秋和烙乐虽然只带了2000人，但却接连撕破了几座小城，一路势如破竹一般直抵南越边境。一路顺风顺水的韩千秋也自鸣得意起来，露出轻蔑的神情，南越的反军不过如此啊。而烙乐急于为烙太后报仇，不断鼓动韩千秋一鼓作气把吕家彻底打败。接下来的事实证明，越军和汉军根本不是一个等级，开始还稍微抵抗一下，到后来竟非但不设防，而且沿途还有备好的干粮。面对这样的奇怪情况，非但没有引起韩千秋的高度重视，反而进一步助长了他的傲气。他大手一挥，大军就呼啦啦直奔南越的都城番禺。直到这时候，吕家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，他把手一挥，早就隐藏好的越军是呼啦啦地奔跑出来，把汉军来了个关门打狗。离番禺短短40里的地方，却是韩千秋千秋梦断之处。可怜的韩千秋还在做他的千秋事业大梦，就到另一个极乐世界去了，

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之下，汉武帝的出发命令刚刚一下达，二路军杨扑就带着军队浩浩荡荡由豫章出发。建功心切的他并没有中规中矩地选择陆地层层推进的方式进攻，而是选择了风险很大的水路。从真江水路一路飞流直下，特别是进入南雄县境的横浦水以后，地势险要，水流湍急，杨扑所乘的庞大兵船稍有不慎就有沉船之危险。但是他临危不乱，指挥船队得以顺利通过。为此后人做了这样的词来赞扬杨扑：周游瀑布岩前，看树影波光，横浦楼船怀汉将，收气蒲团石上，听松声泉韵，空山琴声忆苏诗。就这样，经过三天三夜的奔波，杨扑的大军如天兵下凡一般出现在寻峡。而寻峡过去就是石门，石门再过去十几里就到番禺了。杨扑的二路军好像看到了曙光，杨扑离成功好像只有一步之遥了。相对于二路军的顺风顺水，其他几路军却是接连受挫。首先跟杨扑不顾命的拼命向前冲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迟义侯何仪。别人向前冲，何大帅所率领的第五路军刚一起兵，就好像被点了定身法似的，总在原地踏步。捆住何大帅还有手下士兵手脚的不是绳子，而是真金白银。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夜郎国本来是答应帮汉军共同打击南越的，但是夜郎国却中途变卦，原因是夜郎国军被吕家的糖衣炮弹俘虏，于是以孔远行庞国鲁其老弱为借口拒不远征。非但如此，在原地踏步一阵之后还反戈一击，跟何大帅干上了。而第三路第四路的统帅归义侯郑衍原本是越将，后来投降汉朝被封为侯的，此刻回家看看，他却是感慨万千呐。心有千千结的他带领军队走得很慢，走得慢倒也罢了，关键是他手下人却很急。于是还没到南越，就在广西跟西欧人干上了。西欧人也不是吃素的，本着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原则，和汉军打起来了。结果这一路军是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，打完就谈判，谈完又开打，就这么周而复始地循环着。除了以上两路军，唯一能和杨扑竞争的就是伏波将军陆伯德所带领的一路军。陆伯德的一路军是汉武帝这次军事行动的重中之重，自然不敢落后。接到汉武帝的出发命令以后， 唰的一声拔脚就朝前冲，端的是如离弦之箭一般。只是一马当先了好一阵儿，陆伯德才感到高处不胜寒。当他回过头来，才发现其身后只稀稀拉拉地跟着一帮气喘吁吁的士兵，点了半天的人头数也只停留在1000多的这个数字上。数万精兵居然被这一阵长跑跑得就剩下1000来人，看来大浪淘沙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。陆伯德这才发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只顾前途，却忘了手下的士兵大都是刚刚从狱中放出来的罪犯，更需要前途。他们从狱中出来，突然重见阳光，眼见有一条生路可逃，自然就跑得飞快。只是他们跑的方向跟陆伯德是相反的。欲哭无泪的陆伯德没有灰心，没有气馁，他明知这一点兵此去难越，无异于飞蛾扑火，凶多吉少。但他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，如果退缩，那结果只是死路一条。所以他带领着1000多名士兵继续着马拉松。陆伯德还在进行马拉松长跑，杨扑却在进行马拉松攻防战。他以天兵天将的速度直落在巡峡之后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市，接着就马不停蹄地直抵石门。石门却好像是假石头做成的门，一攻即破。石门一破，潘禺就像婴儿一般暴露在外面了。杨扑认为攻破潘禺将是弹指一挥间的事儿，他甚至在幻想着攻破潘禺之后如何的风光，汉武帝高高的奖赏，高高在上的官位，白花花的银子，花枝招展的美女。可事实证明，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。他在潘禺城下左攻右攻，上攻下攻，前攻后攻，攻来攻去，潘禺城还是那座潘禺城，毫发无损。直到现在，杨扑才知道自己好孤单呐。想起其他几路同盟军来，如果有他们在，就不会显得那么势单力薄了。可是他左等右盼，连其他几路同盟军的影子都没看见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在城下进行蛮攻，一场马拉松式的攻防战就此展开了。潘禺城没有攻下来，杨扑的脸上却笑了，因为他终于等来了援军。陆伯德和他稀稀拉拉的1000多号敢死队，陆伯德不会料到，他硬着头皮带着这么一点士兵，原本是无奈之举，但是他的到来却让杨扑如同溺水的儿童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热泪盈眶，欢欣鼓舞。那也许有人就会问了，这个陆伯德只带来区区1000多士兵，对战场并没有什么影响啊。可是杨扑之所以欢欣鼓舞，自然有他的理由。杨扑出水路奇招，一路顺风顺水直抵南越的首都潘禺，但面对吕家的顽强抵抗，他士气被阻，明显有颓唐之势。陆伯德来了之后，带来的不仅仅是人，更是精神上的支持。有了必胜的信念，还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呢？于是他和陆伯德两人分东西两路同时攻城，并且向被困在城里的南越士兵发出了通告：汉朝的大部队在后面，希望你们能坚持到他们的到来。 陆伯德的到来本来就让南越士兵心有余悸，此时听说汉军还有大部队殿后，原本坚信吕家城在人在，城破人亡的信念就破灭了。信念就是人的灵魂，一旦信念没了，就是意志没了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随着陆伯德的到来，原本牢固的像一股绳的南越军此时已经变成了行尸走肉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在两个人集中火力的猛攻之下，番禺被攻下来了。而事实证明，吕家除了夜郎自大这个优点以外，还有一个特长，就是脚下功夫了得。就在城破的同时，吕家并没有组织手下士兵来个誓死保卫战，而是脚底板抹油溜了。这一走就走到了海岛，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。吕家满以为他这万水千山的隐遁，从此可以在海岛这个世外桃源度过他的残余光阴。可是他没料到，海口成了他的人生尽头葬地。杨浦进城以后，目标很明确，直奔贼王吕家。可是那个人早就不见踪影了。当听说吕家逃到海岛之后，立功心切的他决定来个千里大追踪。可是陆伯德却制止了他前进的脚步。杨浦问为什么，陆伯德说穷寇莫追，自然会有人将吕家的人头送上门来。杨浦一开始半信半疑，但他很快就对陆伯德信服起来了。陆伯德果然神机妙算，海岛大王马上就献上了吕家和韦越王赵建德的人头。至此，吕家的反叛画上了一个句号。汉武帝接到喜报之后，把南越划分为九个郡：南海、合浦、苍梧、玉林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詹耳、朱崖。等确定好各郡县人手以后，陆伯德和杨浦这才雄赳赳、气昂昂地班师回朝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汉武帝对已经是扶犁侯的陆伯德进行了厚禄的奖赏，另一位功臣杨浦则是高官的奖赏，被封为将梁侯。而识时务投降的将领苍梧王赵光被封为隋陶侯，揭阳县令史定为安道侯，将军毕曲为廖侯，桂林部林居翁为襄城侯。汉武帝高兴之余，不但赦免了韩千秋的罪过，反而认为他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所感动，立他的儿子韩延年为成安侯。而烙太后弟弟烙乐的儿子烙广德因为是忠良之后，被封为龙元侯。最后的结果是皆大欢喜。平定了南边的南越，汉武帝并不满足，接下来把目标瞄向了西部的巴蜀之地。四川古称为巴蜀，秦汉时期是巴郡和蜀郡。那还得交代一下这个巴蜀的来龙去脉。巴原本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名称，活动范围包括现在的重庆、川北、陕南、鄂西乃至洞庭湖一带的广大地区，而鄂西是它的中心。在此地域内的民族各有分支，而且不断迁徙，巴族是主体，其活动的地区也被称为巴。于是乎，巴就由民族名演变成为地域名，是司神于巴，巴蛇祠像。殷周之际，巴人参与了伐纣战争，后被封为八子国。八十勇锐，歌舞以灵殷人，武王即可殷，封其宗基于八， 绝之以子。周恒王十七年，八子使韩福告于楚，请于邓为好。楚子使道硕将巴克移聘于邓，杀道硕及八行人，邓氏大败。这是巴作为一个诸侯王的军事外交活动初见于文献记载。春秋时期，巴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汉水流域。春秋末年，巴楚两国兵戎相见，在楚主下蒙、秦善西土的情况下，巴国的统治中心逐步向南转移，先至鄂西南的清江流域，然后沿清江西上进入川东。到战国初年，其统治中心已经在川东，而且不断的迁徙。八子时虽都江州，或至垫江，或至平都，后至阆中，其先王陵墓多在治。直到公元前316年，秦并巴蜀，俘虏巴王，巴国宣告灭亡。先秦时期的巴具有多重含义，主要是用作国名。周慎王五年，即开明式的晚期，秦国按照得蜀则得楚，楚亡则天下并矣的战略，先灭蜀，接着灭巴，在巴蜀旧地建立了巴郡和蜀郡。在巴国原地设置的巴郡至江州，其地东至鱼腹，西至伯道，北接汉中，南及潜伏，辖境大致包括现在的重庆嘉陵江、涪江、南溪县以东至奉节县、大巴山以南、贵州东北部地区。巴郡之设，汉晋因之。之后刘宋设置巴渠郡，齐至巴州，梁又设置了东巴州、宁巴郡、巴中郡、开巴郡，北周设置了巴县、三巴郡，唐代设置了巴川郡。所有这些行政区划的设置，充分表明了巴作为一个地名在古巴国范围内使用之广。正由于巴作为地名的普遍使用，当唐代不再设巴郡之后，人们仍然习惯于将川东地区称为巴。巴就从行政区划之称逐渐转化为普遍使用的对特定区域的代称。那么蜀呢？蜀首先是地域名，专门指四川西部。在这片地域，其主体民族是蜀族。这个地域被殷人称之为蜀，是源于蜀族。蜀族早期活动地域在岷江上游的山谷当中，逐渐发展到成都平原和陕南，长期以成都平原为根据地。在今天川西到陕南的广大地区的古老民族，则都被称为蜀人或蜀族。川西的蜀族很早就建立了古老的国家，有了蜀王。蜀国的历史轮廓，《蜀王本纪》里边是这么记载的：蜀之先，称王者有蚕丛、百货、鱼凫、开明。是时人不晓文字，从开明上至蚕丛，未有礼乐，凡四千岁。距今2500年以前，开明氏在开明九世时从樊乡迁往成都。先秦时期，蜀的含义十分广泛，成了地域名、族名、国名的代称。蜀郡的建制从秦代一直延续到唐代。秦时，蜀郡的疆域东接于巴，南接于越，北与秦分，西掩俄波，管辖有今四川西部、江安、长江上游以北、涪江上游地区及陕西西南部。汉初分巴蜀增设广汉郡，到武帝时，在西南夷设置建为沈黎、汶山、臧可、越西、